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三面啊，我这个经本子第三面第三行啊，经文的第三行后面一段呢，看起啊，龙王。如见此会，皆大海中，形色种类各别不也。如是一切，弥不有心造善不善，身业语业意业所致。啊，到这里是一段。前面。世尊这一开口啊，就把六道轮回的业因告诉我们，也可以说呢，把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啊一语道破啊。我们从前面一句这个言辞来观察，于世尊在许多大乘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地方所说的一切法，从大的方面来说呢，是整个宇宙；从小的方面来说呢，所谓是毛端微尘，正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谓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些话我们现在想一想，他怎么会说得出来？如果不是真正究竟明了通达事实真相，这个话是决定说不出来的。啊，这些话呢，也正是佛在《般若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宇宙人生万法的真相啊。那么今天我们接着看这段经文啊，佛是进一步让我们仔细观察龙王是我们一些大众的代表。如果说在现代这个社会制度之下呢，是非常贴切的一个称呼。现在全世界都在高唱着民主、自由、开放。人人都是主啊。王就是主的意思啊，在古时候这个帝王时代啊，帝王说话才算数啊，他做得了主啊，发号施令啊，全国臣民要听命于他啊，听命的人不自在，发号施令的人自在，所以称之为王。那么今天民主啊，每一个人都是王啊，每一个人都做得了主了。龙是千变万化，要用在现在的话来说，说得不好听呢，叫胡思乱想啊，妄想分别执着啊，你自己，这是你自己做得了主的， 天天在那打妄想啊。那么这个就是代表的一切众生。那么佛讲经说法啊，我们深深体会到他具足圆满智慧高度的艺术啊，所以说起来非常生动啊，让人听起来很欢喜啊，好欢迎，容易接受。如见此慧啊，这是今天其见摄善业道的大会。那用现在话来说呢，我们这一次举办这个活动，这个活动目的何在呢？是来讨论呢摄善业道。佛的法会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活动啊，我们举办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讨论十善业道。那么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前面说有8000大比丘众，有32000菩萨众。这是大乘法，不是小乘法。虽然说两类，而实际上把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统统包括在其中。比丘代表出家众，菩萨在家出家都有。像在中国，诸位也都知道，这中国是有4大菩萨。地藏、观音、文殊、普贤，4大菩萨当中，只有地藏菩萨了，这个像是出家像，观音菩萨在家的，文殊、普贤都是在家像，这说明在家比出家多啊。凡是依照佛所传授的理论方法去修学，修学落实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是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这个人就叫做菩萨。那么我们明了这个意思，经文呢，你就会懂得了，你就会没有障碍了。你看看这一次参与大会，即大海中，这个大海中是比喻社会。前面跟诸位报告，这一部经，佛在什么地方说的呢？佛在娑伽罗龙宫讲的，娑伽罗是梵语，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咸水海。那我们知道，大海水都是咸的，所以你立刻要体会到佛的意思，佛说法。都是意在言外呀！你要听了，你要懂啊，你要体会得到啊。要是一文结义，叫三世佛愿，三世佛的含愿望，你把佛的意思解错了。你要懂得他意在言外。那么这个咸水海，我们就很容易体会到。苦海啊，海水是苦的，很不好吃啊。这正是形容是苦海无边呐。 你在苦海里面好像还过得很快乐啊，很自在，这叫龙王，娑婆罗龙王啊，这是不觉悟啊。娑婆罗龙王是佛的学生，是皈依三宝、虔诚的佛弟子，他也是菩萨摩诃萨，诸佛菩萨示现在这里面，那么这个苦海就是形容六道啊，特别是三恶道。所以龙是属于畜生道，不是人道，所以代表三恶道这个意思非常的明显，你看看这个大海，这就是让我们观察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形状不一样纵然同是人类，人类的形状也不一样有个高的，有个矮的，有胖的，有瘦的色肤色不一样这我们现在看，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有红种人，有黑种人，肤色不一样种类差别就更多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如果再扩大到一切生物陆地上的动物，大海里面的动物，这个形色种类差别太多太多了。先把这些现象说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别？佛在下面说了，如是一切，这个一切不但包括我们刚才讲动物，还包括植物。还要包括矿物。真的是个别不同矿产的蕴藏种类很多有些被人发现了，开采出来，这个地区富裕了像石油那么诸位要知道，各有还有实际因缘也个别不同你比如这石油这个矿产，如果200年以前被发现开采着，有什么用呢？一文不值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没有这些动力它不没用处今天科技发达呢，利用这个做动力这个发现变成珍宝了。这就晓得矿物蕴藏在下面说开采有时间因缘，那古时候有一文不值所以你仔细去想想这个宇宙之间的一切事物的复杂性这个东西怎么产生的，今天许多科学家在研究，哲学家也在研究，宗教家也在研究但是始终没有把这些事情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有没有讲清楚、讲明白？有啊，大乘佛法里面 但是佛法在世间，现在被人家蒙上一层迷信的阴影。说它是迷信，说它是消极。于是许许多多人呢，不敢接近。这个也是一个，这是真的宝啊，所以叫三宝啊，叫佛宝啊，法宝啊，蒙上这么一个阴影呢，许许多多人不敢接触。摆在面前，不得其受用，你说这个多可惜！我们非常幸运，这是少数当中的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认识他，有缘去学习他。真的得到一些受用，我们还不能得到圆满的受用，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圆满的觉悟啊！这个要懂得。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宇宙现象，包括今天科学家所讲的不同维次的空间。往年黄念祖告诉我，现代西方科学家已经证实有10亿度维次空间的存在。这是被证实的，但是在理论上说呢，不同维次空间是无限度的，在理论上讲是无限度的。这个话在佛法里面呢，它不叫空间，佛法里面叫法界，界是界限，他们讲不同维次。我们讲不同界限，你看啊，佛法通常讲的，实在讲跟他们科学家讲的是差不多啊，是一种啊，设法界，加上一个一真法界，这也是一个，这是一种啊，是大分呢。佛经上说的。天台大师跟我们讲得更清楚、更具体。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里面又具足十法界，就100法界。这100界里面，每一界里头还有100界，重重无尽。这个话才是对的，才真正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法界这个不同维次的空间呢，随着我们念头在变。我们生活是不是在同一个维次空间？不是的。那个有修行的人，他心地清净，他入定，定中的这个。法界跟你清醒不是一个法界，是不同维次空间。所以在定中能见到过去，能见到未来，能见到远方。这是修定的人都有这个经验，都出现过这个境界。往年我在台北， 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的总干事简凤文居士，他在没有遇到我之前，他修禅，他打坐入定了，大概还有一点小功夫。他在定中见过阎罗王，十殿阎王不是一次，很多次啊。他说他们身体很矮，大概只有两三尺高，常常给我讲这些事情，我就劝他，跟他们常常往来没好处，如果你跟佛跟菩萨常往来有好处，跟鬼道往来有什么好处啊？以后他念阿弥陀佛了，这个境界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定中不同维持空间出现了。我们一般凡夫，我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做过梦？我说我做过梦，梦中是不同维持空间。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是固定生活在一个空间的，也是生活在多元空间之中。只要你自己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你会发现这些界限怎么来的。或者我们说，科学家讲这不同维持空间是怎么造成的，佛在这里告诉我们，迷不由心造善不善业所致。我们在这恍然大悟了，整个宇宙人生的现象，我们在此地说的人生，这是一个代名词，包括不同现象里面所有的生物。我们这个人生是这个意思。大家不要把这一句话看成很狭义的，那就错了。在佛法里面通常不叫人生，叫众生。这个名词很好。怎么来的呢？由心想变现出来的。前面讲的心想意故造业业意呀，意就变成不同的界限。我们每一个人天天在造，从来没有停止过。佛讲的妄想、分别、执着，你的所造的总不外乎这个三大类。由于你有妄想、分别、执着，这才变成凡夫啊！凡夫跟佛菩萨的差别就在此地。佛与大菩萨们，那不是小菩萨，小菩萨不行，做不到。华严经上讲的化身菩萨，这大菩萨，他们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换一句话说，不造了。不造了，他到哪一个境界去了？叫一真法界。什么叫一真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啊！今天讲各种不同维持的空间，他全部突破了，这就叫一真法界。现在科学家知道没有办法突破在物理学里面发现了一段事情，叫加速度。如果我们的速度能够超过光速，在理论上讲就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那么换句话说，时空这个障碍突破了。这个突破 我们现在懂得有限度的突破，不是无限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有造作的。就正如同我们现在，我们跟美国举例，公里是10000多公里啊。我们在此地讲堂里面来讨论研究课程，美国那边同学从网络上立刻就能看到。这个时空好像也是突破了，是用机械的办法来沟通的。机械的能力有限，而且呢，对方还要有设备，没有设备的时候还是收不到，这个不自在呀。佛教跟我们这个方法自在，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那你就得自在了。所以晓得这个无量无边的法界是由一切众生心造善不善，什么东西造呢？你身体在造，你言语在造，你念头在造，身业语业意业造作无量无边无边呢，不出这个三类。你天天在造，就是说你天天在障碍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那是一切通达了，你天天在干这个，你把你的这个智慧德能越缩越小，小到最后是无能的，无知无能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否则业余道破，我们要记住。下面这一段完全讲理论，这一段意思很深，今天时间到了。